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精益求精，聊聊提高 GUI 测试稳定性的关键技术。不知不觉我已经介绍完了 GUI 测试相关的知识点，你可以先回顾一下这些知识点，是否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欢迎你给我留言进行讨论。同时，我希望这些知识点已经帮你搭建了 GUI 自动化测试的知识体系。那么今天我将从实际工程应用的角度和你一起聊聊 GUI 自动化测试的稳定性问题。如果你所在的公司已经规模化的开展了 GUI 测试，那我相信你们也一定遇到过测试稳定性的问题。 GUI 自动化测试稳定性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同样的测试用例在同样的环境上，时而测试通过，时而测试失败。这也是影响 GUI 测试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严重降低了 GUI 测试的可信性。所以今天我分享的主题就是如何提高 GUI 测试的稳定性。虽然从理论上来讲 GUI 测试有可能做到 100% 的稳定，但在实际项目中这是一个几乎无法达到的目标。根据我的经验，如果能够做到 95% 以上的稳定性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要提高 GUI 测试的稳定性，首先你需要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稳定，你必须找出尽可能多的不稳定因素，然后找到每一类不稳定因素对应的解决方案。为此，根据我的实践经验以及遇到的场景，我为你总结了五种造成 GUI 测试不稳定的因素。第一，非预计的弹出对话框。第二，页面控件属性的细微变化。第三，被测系统的 AB 测试。第四，随机的页面延迟造成控件识别失败。第五，测试数据问题。并且我提供了针对这五种不稳定因素的解决思路。影响 GUI 测试稳定性的第一个因素，非预计的弹出对话框。非预计的弹出对话框一般包含两种场景。第一， GUI 自动化测试用例执行过程中，操作系统弹出的非预计对话框有可能会干扰 GUI 测试的自动化执行。比如 GUI 测试运行到一半，操作系统忽然弹出杀毒软件更新请求、病毒告警信息、系统更新请求等对话框，这种对话框的弹出往往是难以预计的，但是一旦发生就有可能造成 GUI 自动化测试的不稳定。第二，被测软件本身也有可能在非预计的时间内弹出预计的对话框， GUI 自动化测试有可能会因此而失败。比如被测试软件是一个电子商务网站，你在网站上进行操作时很有可能会随机弹出用户调查对话框，虽然这种对话框是可知的，但是具体会在哪一步弹出却是不可预期的，而这往往会造成 GUI 测试的不稳定。怎么解决这类问题呢？先试想一下，如果你在手工测试时遇到了这种情况，你会如何处理？很简单啊，直接点击对话框上的确认或者取消按钮，关闭对话框，然后继续相关的业务测试操作。对 GUI 自动化测试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具体的做法是，当自动化脚本发现控件无法正常定位或者无法操作时， GUI 自动化测试框架自动进入异常场景恢复模式。在异常场景恢复模式下， GUI 自动化框架依次检查各种可能出现的对话框，一旦确认了对话框的类型，立即执行预定义的操作，比如单击确定按钮关闭这个对话框，接着重试刚才失败的步骤。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式只能处理已知可能出现的对话框，而对于新类型的对话框只能通过自动化的方式尝试点击上面的按钮进行处理。每当发现一种潜在会弹出的对话框，我们就会把它的详细信息包括对象定位信息等更新到异常场景恢复库中，下次再遇到相同类型的对话框时，系统就可以自动关闭了。影响 GUI 测试稳定性的第二个因素，页面控件属性的细微变化。如果页面控件的属性发生了变化，哪怕只是细微的变化，也会导致测试脚本的定位元素失败。比如登录按钮的 ID 从 button 下划线 login 下划线001变成了 button 下划线 login 下划线888。那么如果 GUI 自动化测试脚本还是按照原来的 button 下划线 login 下划线001来定位登录按钮，就会因为 ID 值的变化定位不到它了，自动化测试用例自然就会失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先试想一下，如果手动操作时遇到这个问题会怎么处理，然后再把手动处理的方式用编程语言来实现。当登录按钮的 ID 从 button login 001变成了 button login 888， 你手动操作时可能一眼就发现了。那你是怎么做到一眼发现的呢？细想一下，你会发现人的思维过程应该是这样的。你发现页面上的按钮就那么几个，而且从 ID 中包含的关键字 Login 可以看出是登录按钮，再加上这个按钮的 ID 是 Button Login 001， Button Login 888怎么看都是同一个对象，只是 ID 最后的数字发生了变化而已。我来提炼一下这个定位控件的思路。第一，通过控件类型，比如 button 缩小了范围。第二，通过属性值中的关键字，比如 login 进一步缩小了范围。第三，根据属性值变化前后的相似性，最终定位到该控件。看到这里，你得到什么启发了吗？采用组合属性定位控件会更精准，而且成功率会更高。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加入模糊匹配技术，可以进一步提高控件的识别率。模糊匹配是指通过特定的相似度算法，控件属性发生细微变化时，这个控件依然可以被准确定位。目前一些商用 GUI 自动化测试工具，比如 UFT 已经实现了模糊匹配。通常情况下，你只需要启用模糊匹配选项即可。如果某个对象的定位是通过模糊匹配完成的，那么测试报告中将会显示该信息，明确告知此次对象识别是基于模糊匹配完成的。因为 GUI 自动化测试工具并不能保证每次模糊匹配都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开源的 GUI 自动化测试框架目前还没有现成的框架直接支持模糊匹配，通常需要你进行二次开发。实现的思路是实现自己的对象识别控制层，也就是在原本的对象识别基础上额外分装一层，在这个额外分装的层中加上模糊匹配的实现逻辑。通常我不建议把模糊匹配逻辑硬编码的方式写在代码里面，而是引入规则引擎，将具体的规则通过配置文件的方式与代码逻辑进行解耦。影响 GUI 测试稳定性的第三个因素，被测系统的 AB 测试。 AB 测试是互联网产品采用的一种测试方法，它为 Web 或者 App 的界面或流程提供两个不同的版本，然后让用户随机访问其中的一个版本，并收集两个版本的用户体验数据和业务数据，最后分析评估出最好的版本用于正式发布。 AB 测试通常会发布到实际生产环境，所以就会造成生产环境中 GUI 自动化测试的不稳定。这种问题的解决思路是在测试脚本内部对不同的被测版本做分支处理，脚本需要能够区分出 A 和 B 两个不同的版本，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影响 GUI 测试稳定性的第四个因素，随机的页面延迟造成控件识别失败。随机的页面延迟也是 GUI 测试防不胜防的，既然是随机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它。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它造成的影响呢？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就是加入重试机制。重试机制是指当某一步 GUI 操作失败时，框架会自动发起重试。重试可以是步骤级别的，也可以是页面级别的，甚至可以是业务流程级别的。对于开源 GUI 测试框架，重试机制往往不是自带的功能，需要自己二次开发来实现。比如易贝的 GUI 自动化测试框架分别实现了步骤级别、页面级别和业务流程级别的重试机制，默认情况下启用的是步骤级别的重试。页面级别和业务流程级别的重试可以通过测试发起时的命令行参数进行指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那些会修改一次性使用数据的场景，切记不要盲目启用页面级别和业务流程级别的重试。影响 GUI 测试稳定性的第五个因素，测试数据问题。测试数据问题也是造成 GUI 自动化测试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测试用例所依赖的数据被其他用例修改了，再比如测试过程中发生错误后自动进行了重试操作，但是数据状态已经在第一次执行中被修改了。这样的场景还有很多，我会在后面的测试数据准备系列文章中详细展开，并分析由此引入的测试不稳定问题的解决思路。接下来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根据我的实践经验，我归纳了五种造成 GUI 自动化测试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并给出了对应的解决思路。第一，对于非预计的弹出对话框引起的不稳定，可以引入异常场景恢复模式来解决。第二，对于页面控件属性的细微变化造成的不稳定，可以使用组合属性定位控件，并且可以通过模糊匹配技术提高定位识别率。第三，对于 AB 测试带来的不稳定，需要在测试用例脚本中做分支处理，并且需要测试脚本做到正确识别出不同的分支。 第四，对于随机的页面延迟造成的不稳定，可以引入重试机制。重试可以是步骤级别的，也可以是页面级别的，甚至是业务流程级别的。第五，对于测试数据引起的不稳定，我在这里没有详细展开，留到后续的测试数据准备系列文章中做专门介绍。最后，我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在工作中，你还遇到过哪些造成 GUI 测试不稳定的因素？你又是如何解决的？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